快陪我郊外踏青，晚赏春光，又瞧美人儿，岂不乐乎？ 张龙连忙答应。清明这一天，春阳和煦，柳绿桃红，郑州郊外游人如织。鲁斋郎四处游逛，俩眼不住地往女人身上溜。他溜到了一座坟院前，忽听黄鹂声声，抬眼望去，见一只黄莺儿正在绿柳梢头鸣啭，煞是好看。鲁斋郎叫张龙拿来弹弓，一弹射去，没打中鸟，却打中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是六万孔目张圭的儿子金狼，头被打破，哭闹不止。他母亲又疼又气，骂了起来：“哪个浪荡小子，衔着驴蹄乱找，打弹弓伤了我儿！”张孔目携家扫墓，遇到这等败兴事，也十分恼怒，边骂边走出坟院看个究竟。哪家村野子弟，竟敢往我家坟院胡闹，亮这厮不知我张圭的厉害！骂声未完，鲁斋郎凶神恶煞般站到了他的面前。张圭立时噤若寒蝉，鲁斋郎舔胸叠肚，看都不看他。边上张龙冷笑一声：“ 你不就是六万孔目张圭吗？啊？”不跪迎我家公子，反而破口大骂，你好大的胆子呀！ 鲁斋郎厉声喝道：“ 哼，小小州官竟敢骂我，找死不是？” 张圭连忙叩头谢罪：“下官不知出言不逊，且有失远迎，望公子恕罪。”他见夫人还在骂，孩儿还在哭，连忙喝止：“ 哭什么？不许胡言乱语，还不赶紧出来向鲁大公子赔罪。” 李氏不情愿地拉了儿子金狼、女儿玉姐走出坟院，向鲁斋郎施礼告罪。鲁斋郎见李氏一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觉得比娇娥又多了一层端庄妩媚，顿时俩眼发亮，心花怒放，那一脸怒气换成了色眯眯的笑纹，口气也缓和下来。 哎，不知者不为罪吧，君子千言有一失，小人千言有一得，你们不知道是我，若知道怎敢骂我啊，对不对啊？哈哈，我不予计较便了。哎，这坟院着实修得不错啊，景致很好，何不请我进去坐坐，也好福星高照，让你祖宗升得天堂啊。 张圭忙说：“哦，感谢大人宽宏大量，只怕小官没福消受，请大人请。”鲁斋郎进屋坐定，张龙便令张圭摆酒，命李氏一旁伺候。鲁斋郎直勾勾盯着李氏，酒过三杯便醉意熏熏了。李氏心慌意乱，斟酒时手一抖，洒了鲁斋郎的袖袍。鲁斋郎顿时色变，骂道：“ 好个张圭，不让你娘子好生伺候，反倒把酒泼我一身，岂不是有意辱我？你该当何罪？刚才还敢骂我，我岂能容你？哼，快把耳朵伸过来。” 张圭只好侧过头去。鲁斋郎压低了声音：“ 告诉你，明天一早就把你媳妇送到我宅子来，若来迟了，二罪定罚。” 说罢叫上张龙扬长而去。张圭万万没有料到 扫墓扫出个恶魔来，吓得六神无主，呆若木鸡。鲁斋郎走远了，他还愣愣地站在那儿。 第二天五更时分，张圭把妻子叫醒，带着他向卢府走去。晨光熹微，冷风嗖嗖，李师诧异地问：官人，这么早你带我上哪儿啊？张圭虚应着：东庄里姑娘家有喜庆，我们前往祝贺。看着妻子疑惑的神情，张圭心里滴着屈辱的血泪。哎，不把妻子送去是个死，送去了两个孩儿日后向我要娘也是个死，我该怎么办才好啊？哎，都怪我运乖命迁，落在那个恶党凶徒手中，全失了天地人伦，活生生母子拆散，夫妻分离，弄得我家破人亡，好不凄惨。这是什么世道啊？谁见过丈夫把爱妻拱手送人？谁见过妻子嫁人，丈夫做媒？张圭呀，你还算个男人吗？张圭来到卢府门前，被等候在那里的张龙臭骂一顿，引进府内。鲁斋郎穿着睡袍，色眯眯地盯着李氏，强拉张圭陪他喝酒。张圭以酒浇愁，几杯下肚，声泪俱下：夫人啊，实说了吧，今天是鲁大公子要讨你为妻，我官小位卑，不敢不从啊。你多多保重吧，都怪我们命不济缘分薄啊，不如醉死忘却了烦恼。 李氏听了犹如五雷轰顶，她强忍泪水，怒斥丈夫：啊，原来如此，没想到你这么无情无义，软弱怯懦，你不念夫妻情分，还不念儿女一双吗？亏你干得出这等下作事，你怎么不敢去大衙门告他？哎呀，我苦命的儿女呀！ 没等李氏说完，鲁斋郎一挥手，张龙就把李氏往后堂拉，张圭扑上去，夫妻抱头痛哭。鲁斋郎冷笑一声： 我要你媳妇来享荣华富贵，你们却哭个没完，真个不识相。张圭，你舍不得吗？ 张圭忍气吞声，唯唯诺诺：啊，小官不敢，只是家中还有一双儿女，没了母亲怎么过活呀？ 鲁斋郎皮笑肉不笑的：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么着，我有个妹子叫娇娥，赏给你做老婆，照看孩子，也算我的酬答，如何？ 又叫过张龙，小声吩咐： 你去把李四媳妇叫来，梳妆打扮一下，赏给张圭。 随后他大笑几声： 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就这么办。张圭，还不谢谢本公子，我可要到后堂会见新夫人去了。 张圭被这突然的变化 弄得不知所措，愣愣的，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再说李四回到许州，儿子喜同、小女娇儿已经不知去向，他无心再做生意，便关了银匠铺，又到郑州投靠干姐姐。待他见到张圭，方知张家也遭厄运，二人唏嘘感叹一番。李四打算再回许州，张圭挽留了一番，让他见一见新姐姐再走。李四一见张圭的新夫人，姐子还没出口就惊呆了。原来这位新姐姐竟是自己离散多日的妻子娇娥。娇娥直看着李四，欲言又止，热泪滚落。张圭看见二人神态异样，很觉蹊跷，经过追问，终于明白了此中的缘由，不禁慨叹命运对自己的捉弄。正在这时，管家来报，禀老爷，少爷小姐清早出去寻找夫人，至晚未归，派人去寻也没有找到，怕是被坏人拐走了。啊！张圭在这一连串的刺激下，神情恍惚，跌坐在地，口吐白沫，慌得李四、娇娥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一会儿，张圭清醒过来，长叹一声：“啊，老天爷，我怎么这般命苦啊？这叫我怎么活呀？算了，我只有认命，还是出家去吧。娇娥，李四，我把这份家业交给你们，每月供给我一些斋粮稻服就可以了，我从此绝了尘念，超脱苦海。”任凭李四、娇娥苦苦相劝，张圭主意已定，他仰天大笑，走出门去，直奔华山当了道士。这一天，包公奉旨私访，在许州收留了流浪的李四儿女，到郑州又收留了流浪的张圭儿女，寻访到鲁斋郎罪大恶极，不由得义愤填膺。包公知道鲁斋郎在朝内有靠山，暴露朝廷未必能惩治，便将鲁斋郎改名为于其吉，隶属他的罪恶启奏皇上。皇上准奏，圣旨下达，立即判斩。包公严正执法，把那恶魔斩首，又在御笔钦判的文书上略加改动，鱼字下面添个日子，旗字下面添个小字，吉字上边添了一个点儿，于其吉变成了鲁斋郎。第二天，恰好皇帝召鲁斋郎进宫，才知道他已被斩，很觉奇怪，便责问包公。包公陈明缘由，皇帝也只好同意，正是恶人终究得恶报，包公治斩鲁斋郎。转眼间15年过去了，包公收养的李四、张圭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两个男孩都考中了举人状元，只是李四、张圭均不知去向。包公常挂念这两家人的团圆之事，这一天让两对兄妹去云台观烧香还愿，祈求早日与父母团聚。 这云台观里香烟缭绕，幡帷飘浮，尽是烧香还愿之人。李四和焦娥正在其中，来为张圭一家超度。张圭的妻子李氏，自鲁斋郎问斩之后，舍俗出家当了道姑，这一天也来为丈夫儿女求愿。于是李四、焦娥、李氏和两对儿女在道观里不期而遇，他们抱头痛哭，互相诉尽了生离之苦、思念之情，又为儿女的成人为官庆幸不已。李四把女儿许给了张圭的儿子金郎，李氏把女儿许给了李四的儿子喜童，两家人准备结成交门亲眷。这个时候，一个青衣华发道人打着竹板，一边唱一边走来，唱的是身穿羊皮百纳衣，饥食化饭饱食归，虽然不得神仙坐，且躲人间是与非。李氏循声看去，认出那道人竟是丈夫张圭。亲人终于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哭罢笑罢，张圭拱手告辞，他摇起竹板意欲离去，李氏扯住他不放，李四、焦娥两对儿女都苦苦劝他还俗。然而任你怎么劝说，张圭不为所动。15年的磨难和修炼已使他万念俱灰，心冷如铁了。正在张李两家难解难分之时，包公来到了云台观，他是来寻那两对儿女的，想和他们一起敬香还愿。如今看见两家团圆，不由得喜出望外。包公亲自上前劝解，终于使张圭冰冷的心恢复了温暖。他长啸一声，吐尽了积郁的怨气，随后扔掉竹板，脱掉道袍，和夫人李氏、儿子女儿哭抱在一起。斜阳脉脉，松涛阵阵，钟磬声声，云台观里奏响了祥和的乐音。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作品《鲁斋郎》。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安提戈涅》。《安提戈涅》的原剧作者是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他生于公元前496年，死于公元前406年，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写有130多部剧本，现存七部。安提戈涅展现了一场宗教道德与政府法令之间的悲剧冲突，赞美勇敢正义，抨击残酷暴政。好，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安提戈涅》，改写张善明，朗诵陈阿喜。 公元前十世纪，在古希腊的推拜城邦，王室争斗惨剧频生，老国王俄狄浦斯和王后死去不久，两个儿子又为争夺王位发起战争，在战场上同归于尽。这样，俄狄浦斯王只留下了两个女儿，长女叫安提戈涅，次女叫伊斯莫涅，都是尚未成婚的姑娘。按照规定，女孩子不准继承王位，于是他们的舅舅可瑞翁便以王室至亲的名义做了推拜新国王。可瑞翁既是老国王的内弟，又是一位很能作战的将军，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誉。现在他做了国王，便成为一国之尊，万世的主宰，王室内外都认为这是他家族的兴旺，儿孙万代的福音。万没想到，这样崇高的权位和荣誉却被他自己给弄糟了。在这个惨剧环生的国家，发生了一起新的王室惨剧。事情是由俄狄浦斯两个儿子的葬事引起的。本来这件事很容易做好，可瑞翁既是国王，又是已死的两个王子的舅舅，他们的葬事自然该由他做主。只要他依照当时的习惯和礼俗，为他们举行个应有的仪式，火化埋葬，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可瑞翁想，他既然做了国王，就要通过他颁布的每个法令，表现出国王的才智与魄力。对于两个刚刚死去的王子中，他更看重次子厄忒俄克勒斯，及时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像对待国王一样，让市民们排着队伍给他送葬。至于长子布里涅克斯，可瑞翁不但没有给他举行葬礼，连他的尸首也没有收回，依然遗弃在郊外的田野里。可瑞翁是个脾气暴躁、容易失去理智的人， 为了表现自己作为国王的非凡魄力，可瑞翁在给国王次子举行葬礼之后，立即向全城宣布一个命令，不准许任何人埋葬和悼念长子布里涅克斯，谁违反这个命令将被处以死刑。可瑞翁担心那尸体会被人偷去埋葬，同时也为表明他的法令是认真而不可违反的，还派几个士兵去看守那具尸体，让他们监视和捉拿违令的人。这个命令一宣布，推拜城里的市民都感到惊讶，因为不准一个死人的尸首埋葬是不符合他们古老的习俗的。那时的人都非常相信和崇拜神灵，认为人死了不埋葬就不能渡过冥河进入冥土，这是对神奇的大不敬。可是国王的命令十分严厉，人们不敢公开反对，只是在私下里嘀咕议论着这件事情。对这个命令最感到痛苦和难以接受的是姐姐安提格涅。自从两个哥哥相残而死以后，他就沉浸在深深的悲哀里。他一想起他慈爱的父母、亲爱的哥哥们都悲惨地死了，泪珠便止不住地流下来。他想，他那充满欢乐与幸福的王室家族从此再也没有了，就如同一座充满阳光和生机盎然的花圃被一阵不可预知的飓风给摧毁了。他跟妹妹伊斯莫涅是那风暴后残存下来的两颗孤独无依的小草。更让他悲痛难解的是，新做国王的舅舅竟不准许他的一个哥哥入葬，让他暴尸荒野，既得不到为他送葬的眼泪，也没有安息的坟墓。为这事，安提格涅不知哭过多少回。他也曾想去请求舅舅收回成命，允许他跟妹妹去埋葬哥哥的尸首，但一想起舅舅做了国王后脸色总是严肃阴沉的可怕，便打消了这种念头。当他听人们说由于天气炎热，那尸首已经发出腐烂的气味时，终于决定由自己做主去埋葬那尸体。他不能让人说由于惧怕国王的禁令就背弃亲人和手足之情。在他看来，自己去做这件事是符合神的旨意和永恒不变的天条的，于是他不再觉得有什么可怕，却感到光荣与正义填满了心胸。可瑞翁为推行他的政令，把全城一些资深望重被称作长老的人召到王宫。他知道这个城邦的百姓由于深受俄狄浦斯国王执政的恩泽，对这位贤王的后代还怀有效忠的心，因此他对这些长着长髯的老人说，他要做个一心为城邦的好国王。他说他不准埋葬和悼念波利尼克斯，因为他是城邦的敌人。虽然波利尼克斯是他的亲外甥，也得让他尸体暴露给鸟和野狗吞食， 昨见的他血肉模糊，让人知道他可瑞翁是不徇私情的，他的法令是多么的公正和威严。可瑞翁正在侃侃而谈，一个卫兵喘吁吁地报告说，那尸首刚才被人埋了，是把干纱盖在上面，还举行了应有的仪式。卫兵哭丧着脸说，他们都没有看到干这事的人，只觉着刮了一场大风，再看时那尸首已经被埋住了。啊，主上，这莫非是天神做出来的？一位长老对这桩怪事迷惑不解地说， 你这话真是又老又糊涂，几时看到过天神帮助坏人？没有那回事。 可瑞翁呵斥了那位长老，又向卫兵发怒说， 准是你们卫兵贪财被人收买，干了这种勾当。我凭宙斯发誓，如果不把干这事的人送到我面前，让你们死还不够。 卫兵不敢分辨，把国王的话回去说给同伴，吓得卫兵们个个脸色煞白。他们立即把沙土除掉，让尸首重新暴露，然后躲到远处去监视，等待那埋尸者再来。烈日灼着干旱的田野，卫兵们汗流浃背地守候着，谁不敢有半点偷闲。不用说，尸首是安提戈涅埋的。前一天当他决定要做这件事时，就去找他的妹妹伊斯莫涅商量，希望妹妹能够帮助他抬一下那沉重的尸体。但伊斯莫涅是个胆小懦弱的人，他对姐姐要做的事感到恐惧。他说，要是反抗国王的法令和权威，会死得比他们的父母哥哥都更悲惨，命令只好服从。安提戈涅很生气地说，你愿意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吧，我要去埋葬哥哥，充其量是光荣的死。这样安提戈涅便一个人带着祭品和一把鹤嘴锄来到郊外的田野。说也凑巧，当他走进那尸体时，由于天气酷热，又是中午困觉的时候，几个卫兵都死睡在远处的树荫下，安提戈涅也没有看到他们。等他把尸体埋下，做了简单的祭奠，已经精疲力竭。安提戈涅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好一会儿，卫兵们才被一股很强的旋风吹醒，而且发现尸首已被掩埋，于是他们便慌忙地去报告国王。现在安提戈涅带着鹤嘴锄再次来到这片田野，他想每天都来给哥哥的尸首盖一次土，日积月累便能为他的哥哥堆起一座坟墓。当他正把崛起的土往那尸身上面盖时，那些早就监视着的卫兵一齐冲过来把他逮住了。安提戈涅被带到克瑞翁面前，他承认那尸首是他埋的，并且还为他的哥哥祭奠了三杯酒。可瑞翁看到是安提戈涅干了这件事，已经很生气，又见他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火气更冲上来。他严厉地问， 你这样大胆的违反法令，难道不怕被处死吗？不怕。安铁格涅坚定地回答。因为向我宣布这命令的不是宙斯，也不是正义之神，我的行为在一些凡人看来是错误的和愚蠢的，可是在神看来却是光荣的和正义的。要不是国王的命令使人感到恐惧，堵住了人们的嘴巴，我敢说推拜城的市民也会称赞我是对的。至于死，他无所畏惧地直视着克瑞翁说，像我这样的人死了，正可以解脱不能埋葬亲人的痛苦。克瑞翁气得浑身哆嗦，他想，这姑娘从小性子倔强，很像她的父亲，可没想到她竟是这样藐视国王，把她的法令根本不放在眼里，还用神的律条来为自己狡辩，表现出不怕死的傲慢。呸！难道宙斯不是站在国王一边吗？难道伟大的神和推拜城的市民们会不相信我是对的，而会相信一个大胆触犯法令的女人吗？我要是不惩处她，她倒真成了英雄，我却成了女人了。于是克瑞翁愤怒地说，那么你就到冥土去吧，在那里你想爱谁就去爱谁。这时伊斯摩涅哭喊着冲进来，他一把抱住安提格涅，哭泣着说，姐姐呀，我要是失掉了你，活着还有什么光彩呢？他又转向克瑞翁，请求宽恕他的姐姐，不然就让他跟姐姐一同去死。我早就猜到是你们姐妹的合谋，可瑞翁怒气冲冲地说，你们俩都免不了一死。安提格涅愤怒了，用很尖刻的话回敬舅舅，我的妹妹根本没有触犯你的法令，如果处死她，你将成为一个暴君。可瑞翁被这话激得脸色铁青，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妹妹伊斯摩涅忽然想到，她的姐姐安提格涅自幼同克瑞翁的儿子海蒙定下婚盟，二人十分相爱，便对克瑞翁说，你就不为海蒙想想，真要狠心地杀死你儿子的未婚妻吗？我的儿子不会娶一个坏女人，死亡会为他解除这桩婚姻。可瑞翁不容他们再说，命令仆人把他们都关进死牢。可瑞翁要处死这对姐妹的消息引起市民们的议论，长老们急忙来谒见国王。这时可瑞翁也冷静下来，当长老们问他是不是准备把姐妹俩都处死时，他说只处死违反命令的安提格涅，他的妹妹不会被处死。可是他又说，伊斯摩涅是同情罪犯的人，要受到监禁的处罚。那么我们的主上，你打算怎样处死安提格涅？可瑞翁对长老们说，他不准备用血淋淋的方法处死他，因为他是他的亲戚，要避免神的报应。他将把安提格涅带到一个荒无人迹的地方，他祖先的墓地，他将被活着关进一座拱形的石窟中，那里看不见阳光，也没有人陪伴，只给他留下一点点食吃。他或者这样维持一段生命，或者干脆自己死掉。 总之，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权利被剥夺了。长老们认为，把活人送进坟墓，这种奇怪的处死过于残酷了。可瑞翁不想听这些老人的唠叨，他不耐烦地站起身，走进内宫去了。这些长老知道国王决心已定，再说也救不了安提格涅，都叹息地说：“天神曾告诫我们，人的过度的行为会引起灾难的呀。”可瑞翁的儿子海蒙听说安提格涅将被处死，急匆匆地由他服务的军队赶回城里。他一回到城里，就注意从仆人、朋友、推拜市民，甚至他的母亲那里了解安提格涅被关入死牢的原因，然后他才去见他的父亲。他把各方面的反应告诉可瑞翁，劝说他的父亲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要注意市民们的情绪，并且指出他不准备埋葬死者的命令不适当，安提格涅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可瑞翁勃然大怒，骂他是下贱的东西，女人的追随者，还说市民们无权干涉他的政令。难道我要按照别人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意思来统治这个城邦吗？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是城邦，你可以独自在沙漠中做个好国王。父子俩吵翻了脸，可瑞翁疯狂地叫喊着：“快把那可恨的东西押出来，让他死在他未婚夫的面前。”“哼，你别想用这种方法来侮辱他，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向那些愿意忍受的朋友发你的脾气去吧。”海蒙悲愤地说完这些话，气冲冲地走了。可瑞翁望着离去的儿子，心里还在咒骂：“这个不孝敬的东西，居然想用死来威胁你的父亲，随你去做什么好了，但你绝不能使那坏女人免于一死。”安提格涅被几个士兵押上了路，前往他祖先的墓地。这一天阴雨绵绵，但推拜城的市民还是走出门户，来看这位国王的女儿怎样走向死亡。安提格涅向市民们哭诉着：“祖国的市民们呀，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就因为我埋葬了哥哥的尸首，做了大家都应该做的事情，就把我活生生的关进死人的坟墓吗？天神呐，我为什么要前进你们？如果我前进你们的行为没有错，就让给我这不公正处罚的人受到相等的报应吧。还不快把他带走！”可瑞翁带着士兵走过来，严厉地催促着。他看着几名押解的士兵走远了，才返回王宫。就在可瑞翁走进王宫时，他发现推拜城的著名先知推瑞西阿斯正在等他。可瑞翁知道，这位双目失明的怪异老人准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来告诉他。于是他立即上前求教：“你现在正处在厄运的刀口上。”先知毫不隐晦地说。他告诉可瑞翁，他一坐上那古老的占卜台，就从鸟儿不祥的鼓翼和叫噪声中明白有灾难向这座城邦飞来。于是他赶忙走到祭坛旁，向天神献上祭肉，可是那祭肉却燃烧不起来，一味地冒出黑烟，流油爆响。这是天神在发怒， 拒绝他的献祭。等他来到城里，才知道是由于不准埋葬伯吕涅克斯的尸体，他的血肉被鸟兽吞食，把这座城市污染了。因此他劝克瑞翁必须赶快改正他的错误，才能避免一场可怕的灾难。克瑞翁一听先知为伯吕涅克斯辩解，怒气就冲上来，他斥责先知是在说谎和玩弄骗人的把戏。推瑞西阿斯受到无理的侮辱，不得不把他可怕的预言说了出来。我告诉你，你将拿你的儿子做赔偿，拿尸首赔偿尸首，因为你用卑鄙的方法使一个活着的人住在坟墓里，还因为你把一个属于下界神奇的尸体，一个没有埋葬、没有祭奠、完全不洁净的尸体扣留在人间。为此，复仇女神们正在暗处等你，要把你拖入灾难之中。先知把他的预言讲完，便蹒跚地离去了。先知走后，克瑞翁害怕起来。他想到俄狄浦斯国王的悲剧就跟今日的情景一样，也是被这位瞎老人说破过的。克瑞翁开始站立了，仿佛那可怕的灾难正扇动着黑色的翅膀向他扑来。他不敢再犹豫和延误时间，立即召集起仆人们去挽救由他自己造成的厄运。本来克瑞翁和他的仆人们应当先去关闭安提戈涅的石窟，把他从那冰冷的坟墓中救出来，但他忙中出错，却先去埋葬了伯吕涅克斯的尸体。因此当他跟仆人们来到那座石窟时，看到的是一幅无法挽回的悲惨情景。安提戈涅已经自缢身亡，他吊死在墓室的石墙上，儿子海蒙正双膝跪地抱住安提戈涅的尸身痛哭。儿子啊，克瑞翁惨叫着正要走上去，海蒙却脸色可怕地怒视着他，拔出宝剑来。克瑞翁不敢上前，只见海蒙用剑割断绳索，把他亲爱的人的尸体放下，让他安安稳稳躺在地上。他为他解去脖子上的绳索，又为他合上双眼，然后转过身来，又一次怒视着他的父亲。可瑞翁害怕儿子的目光，又见他举起了剑，便惊慌地往后退缩。就在这时，海蒙扑的一声自杀在安提戈涅的身旁。克瑞翁哭嚎着带着他儿子的尸首回到王宫，他的妻子王后欧里迪克闻讯从内